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有一点 delay， 对不起，因为我们停电的关系。好，请你打开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一到十二节，由我来念经文。我念的是和修版的版本，请听上帝的话语。弟兄们，你们自己知道，我们来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蒙难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可是我们仍然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勇气，在强烈的反对之中，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你们。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也不是出于污秽，也不是用诡诈。但上帝既然认定我们经得起考验，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着传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考验我们的心的上帝喜欢。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用谄媚的话，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也没有藏着贪心，这是上帝可以做见证的。我们作为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受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反而在你们当中存着温柔，或者应该是翻译，反而在你们当中像孩子，婴孩，句点，下一句，如同母亲哺乳自己的孩子。既然我们这样爱你们，不但乐意将上帝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任何人受累。我对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正直，无可指责，这是你们自己作证，也有上帝作证。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待你们好像父亲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我们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使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自己国得他荣耀的上帝。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乐意对我们说话，也感谢你乐意借着人，借着使徒，借着传讲福音的人，将你儿子的福音传讲给我们。就求你叫我们今天在这边听到的人可以听到你对我们讲的福音，因为如果不是这个福音，就是突然的了。就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祝福我们今天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保罗在第一章赞许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大患难之中领受了真道。他说我们的福音，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在言语，也在能力，在圣灵和充足的确信，在这一切的事上得到了印证。而且保罗在父上帝面前夸口，他说他不住的纪念，他夸口这福音在帖撒罗尼迦人身上所产生的果效。这果效无非就是信心的工作、爱心的劳苦，还有盼望的坚忍。因此保罗确定这些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是蒙拣选的，他们也不乏圣灵的喜乐。我们也注意到保罗显然在短时间内在这教会之中打下了深厚的神学基础，从第一句话、第一句问候语就可以看出帖撒罗尼迦人有非凡的三一论和基督论。这教会是帖撒罗尼迦人在父上帝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在这教会其中的人是离弃偶像归向上帝，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等候上帝儿子要再来从天降临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极有可能是新约里面保罗的第一封信，另外一个可能是加拉太书，这是两封截然不同的信，至少他们有非常不一样的问候。之前我们有留意的细节之一，就是相较于加拉太书或哥林多前后书，保罗没有特别为自己的使徒身份和权柄做辩护，反而他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了你们的缘故成了什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为人，而且你们因此效法我们，就成了效法主了的人。而且既然帖撒罗尼迦人效法保罗以效法主，就必然已经在 某种程度上，显然认定保罗是代表主的使者、使徒。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保罗他更加的详细回顾他起初到底是如何来到这些人之中的，提醒他们直接翻译，如你们所知，我们在你们中间为了你们的缘故成了什么样的人，1章第5节。为什么他要再讲这个事情？好汉不提当年勇，保罗何必重申他自己的丰功伟业？何况铁撒罗尼迦人并非不认识保罗或不知道他的事迹，他重复的讲说，你们自己知道，你们自己记得，你们自己明白。而且铁撒罗尼迦人并不像哥林多人那样藐视保罗的权柄或者保罗所传讲的福音，甚至看不起他说话的方式，也没有证据显示当时有人在铁撒罗尼迦传讲另外一个要受割礼的福音，像在加拉太教会那样。所以一般认为保罗在警告铁撒罗尼迦人不要相信那些到处说他坏话的犹太人，就是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他们心生嫉妒，召集市井的流氓匪徒们赶走保罗还不够，还跑去皮利亚山洞那里的人。也有学者认为保罗警告铁撒罗尼迦要防范当时许多周游四方靠口才吃饭的哲学家们，或许。但是我认为，如果保罗他真的担心当地的犹太人或外来的哲学家，就不免显得小信，或者小看铁撒罗尼迦人他们的为人和他们的信仰。我质疑他需要针对那等人，那等犹太人和那等哲学家为自己申辩吗？我不认为。还记得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并不确定之后他可否还有机会会与铁撒罗尼迦人见面。所以他身为一个受命要牧养主耶稣的羊的牧者，保罗所担心的不是城里的犹太人或外来的哲学家。我认为他真正在意的是以后，就像他最后一次，你们记得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见面的时候，警告他们说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到你们中间，这些豺狼不会放过羊群。主耶稣也同样曾经警告过门徒，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毛，里面却是什么残暴的狼。主耶稣教导门徒们要如何辨认这些披着羊毛的狼，评估他们的神学吗？听他们的讲道是否精彩？他说 No，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我认为保罗在此正要做的就是这一点，他不是在夸耀自己的行事为人，而是借着他自己生命在他们中间所结出的果子，在教导铁撒罗尼迦人要如何分辨真伪。换句话说，保罗他不可能一一的警告铁撒罗尼迦教会每一个他们之后会遇到的假福音、假教师或者异端，不论是诺斯底主义还是涅斯托里主义，他只需要提醒他们什么？记得我在你们中间是怎么样的人，你们看我，你们就可以分辨出那披着羊皮的狼。也就是说，凡在你们中间没有我这样言行举止的人，你们就要小心了。你听出来保罗并没有做现在一般牧师喜欢做的事。一般的牧师说自己好，但是更擅长指出别人的错误，尤其是自认有严谨神学的牧师，不追求灵恩，不搞成功神学，严厉的批判亚米念主义、心灵辅导、疗愈化的信仰，因为那些都是别人的错误， 也许，但是也许我们不需要那么认真的指出别人的信仰上面的错误，反而应该更努力的确认自己有结出被上帝认可也被人认证的生命的果子。也许这才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或许一个牧者不只单单凭着一张嘴，而应该像保罗那样立下无可指摘的生命典范，才能够最有效的遏止异端。这才是最有效的解药。换句话说，亚西西的方济各 Saint Francis of Assisi 绝非第一个人说务要传福音，如果有必要就用说的。这句话意思就是用你的生命传达福音，非得有必要你才开口说。其实保罗他自己，你看得出来，早就已经以身作则传扬福音。彼得他早就要求妻子们要用敬虔纯洁的品性来感化那不听道的不信的丈夫。这就是为何这段经文帖撒罗尼迦二章我认为是最难讲到的经文之一，因为讲这节经文的牧师也被经文催逼要检视自己在会众之中你自己到底成了什么样的人。而且他检视的标准不外乎是谁，是使徒保罗。这对某些人又是特别的挑战，就是那些特别喜欢对人说你们要你们应该你要想一想你必须你不可以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的传道人。也许站讲坛的人平时多一点效法保罗效法基督，讲道的时候就可以少一点对人说教。讲这段经文就是邀请听到的会众，你们见证现在站在讲坛上的人可否就像经文所描述的那个人。就此来说，这段经文也挑战你们听到的会众，不是吗？挑战你们检视我的生命可否结出与所领受福音相称的果子，还是徒然没有果效？如果没有，是讲道人的不是，还是听道人我自己的错？也许我听错人讲道了，因为我只要我的牧师好好的讲道就好了，就是不针对我，不冒犯我，也从不让我良心不安，讨我喜欢的道。保罗在第一节说，弟兄们，因为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来到你们那里并不是突然的。保罗在这段经文一共六次述诸帖撒罗尼迦人他们自己所知道的，所记得的，所能够做见证的。也就是说，保罗在提醒，不是在说服他们。突然的意思就是空洞，就是空虚，指的是保罗传的福音不是突然，不是空洞，有切实的内容，也指这福音所产生不是空无果效的，而产生实际的效果。我进到你们那里，你们就离弃偶像，归向上帝，服侍那又真又活的上帝，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这就是福音的果效。然后保罗说，我们从前在腓立比蒙难受辱，这是你们知道的，我们也知道，因为这段故事记录在使徒行传16章。保罗说的蒙难受辱非同我们的被冒犯很受伤，讲究面子的我们很容易被人得罪，更容易受人伤害，幸好保罗不是我们。保罗他们在腓立比被剥了衣裳，被打了许多棍，被下在监里。在当时那种重视荣辱的文化背景之下，保罗他居然没有回避不谈自己所受的羞辱，反而把他的耻辱拿出来夸口。对他来说，世人看似羞愧的因为基督的缘故都成为可以夸口的，反之亦然。他说，我们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勇气，在强烈反对之中，和合本的翻译应该是大征战之中，把上帝的福音传给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路加有记录，保罗到了帖撒罗尼迦， 就按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入犹太人的会堂，一连三个安息日根据圣经跟他们辩论解说，说明基督必须受害从死人之中复活，又说我传给你们的这位耶稣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你可以想象保罗他们那时候带着伤，除到铁山罗尼家的那副狼狈的模样。我很难想象他们走到会堂里面，有人会对他们说，兄台啊，如果你们有什么劝勉请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够站在讲台上对他们跟他们辩论，对他们说，对他们讲道的。但是我知道保罗需要有上面从上而来的勇气。你知道有人说他是羊不起帽的，又带着伤痕。谢谢，谢谢你们。你不以为那三个主日就是那三个主日？我们不知道他究竟留在那个城多久，但是是那三个主日奠定了铁沙罗尼加那个教会的基础。这个Hagun 原来的意思，原文的意思和合版就是征战。Hagun Agony 征战，Polon Haguni 就是大征战，大大的征战的意思。这不是保罗他在回味这个个人的往事，虽然他对他来说绝对这个往事绝对不是不堪回首，这是他诉诸与他的战友并肩作战的经验。铁沙罗尼家人啊，你们知道你们现在这个教会就是在面对强烈的反对之中，在大征战之中建立起来的，那无非就是上帝的工作。不要小看上帝的工作，不要忘记起初福音究竟是怎么样传给你们的。弟兄姐妹，你们也明白，你们也没有忘记，我希望我们这个教会也是在强烈的反对，在大征战之中所建立起来的。我希望这不是不愉快的回忆，不舒服的过去，因为这是新福教会引以为傲的事，至少是我到现在为止都引以为傲的事。我们在许多的事上比不上铁沙罗尼加教会，但是在面对强烈的反对的大征战之中，忠心的传讲福音这件事，我们新福教会所领受的恩典一点也没有比不上铁沙罗尼加教会。保罗他无缘无故不会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正因为有人以福音为耻，因为上帝拯救人的大能必然会得罪人，而从不得罪任何人的福音不能够救人是另一个福音。保罗他继续说，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指的是教义的正统，也不是出于污秽，指的是他动机的纯洁，不像有些人是为财为权为色行事，也不是用诡诈，指的是他们做事的方法 methodology 光明正大，没有挂羊头卖狗肉教英文传福音，没有打着基督的名号传扬自己。他说既然上帝认定我们是经得起考验的，所以上帝就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传讲，不是要讨人喜欢，而是要讨那考验我们的心的上帝喜欢。对保罗来说，你明白讨人喜欢和讨上帝喜悦是非此即彼绝对对立的选项。会不会太绝对了？而且有谁不会选择讨上帝喜悦？难道不能够同时讨人也讨上帝喜悦吗？我们总是认为可以，但是我质疑使徒保罗会不会认同我们所追求的容神益人。 到底是在讲什么？也许我们真的比保罗更聪明，因为我们知道如何不得罪上帝也不得罪人，有可能吗？我想保罗的逻辑是，上帝喜悦的是什么？上帝喜悦的是罪人按照福音拯救人的大能得救。而人所喜悦的是什么？人所喜悦的是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能力拯救自己。所以当你告诉一个人他需要上帝的儿子来拯救他，因为他自己是无法拯救他自己的罪人，有什么比这更惹人讨厌的？又有什么比这更讨上帝喜悦的？因为上帝喜悦差遣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拯救罪人，没有别的方法讨上帝喜悦了。保罗他没有讨人的喜悦，甚至没有讨帖撒罗尼迦人的喜悦，因为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用谄媚的话，这是你们知道的，这是你们知道的，他们怎么知道？你知道说客套话和说谄媚的话可能只有一线之分，你必须问到底有什么差别。也许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很讨厌说话不客气的人，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真正需要怕的是，就是那种说话总是客气，从来不冒犯我们的人。尤其如果那个人是你的牧师，你要的不是讨你喜悦的牧师，而是讨上帝喜悦的牧师，他就不可能不冒犯你，除非你不犯罪，或者你已经在天堂。帖撒罗尼迦人知道保罗没有对他们说谄媚的话，正因为保罗说话会得罪他们，而保罗不怕得罪他们，因为保罗没有藏着贪心。这是上帝可以作证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教会把教会的牧师当作雇员是最愚蠢的事。你雇用的人不会对你说你需要听到的真话，因为雇主总是有雇员所需要的东西，是薪水、是福利还是工作保障。受雇的人对他的雇主说谄媚的话是最正常的事，这无非就是职场伦理，有什么好奇怪的？有什么可怪他的？但是你们的牧师对你说谄媚的话，你就听不到福音，他其实也就不是圣道的仆人。你们中间有人记得，这就是我起初当初对那个教会说不的原因。不，我不要拿你们的钱，因为我不是你们雇用的员工。保罗不怕帖撒罗尼迦人，他不拍帖撒罗尼迦人的马屁，因为他不贪图从帖撒罗尼迦人身上得利。他不像许多人把上帝的道当作商品贩卖，而是由于真诚，而是由于受命上帝，在上帝面前凭着基督讲道。他甚至没有按照他使徒的身份向他们要求荣耀，虽然他应该受人尊重。他说，你听得出来，也许保罗在暗示他们是可以给他多一点尊重的。但是比较聪明有智慧的原则，我们今天读箴言也有读到，总是宁愿别人欠你荣耀，也不要强求别人给你荣耀。这就是为什么或许退休的牧师应该拒绝荣誉牧师的头衔。还记得耶稣说不要做筵席的首位，免得你被人请下来。第六节有一个大多数的版本翻译为温柔的字，但是早期几乎所有早期的抄本的原文不是温柔，而是婴孩。这两个字在希腊文只差一个字母。我不多解释为什么我认为婴孩是符合保罗上文下文思路的正确翻译，我可以提供你们参考资料。这翻译应该是像这样子。第六、第七节，我们也不求人的荣耀， 既不求来自你们的，也不求来自任何其他人的。虽然身为基督的使徒，我们能够在你们中间以自己为重，然而我们在你们中间成了婴孩。句点，听出来意思是，我们在你们中间虽然是使徒，虽然有当得的荣耀，但是我们没有做首位，我们没有强求头衔，我们没有争取权益，像婴孩那样，那样没有野心，没有贪心，没有诡诈欺哄人的心。句点，下一句，如同母亲哺乳自己的孩子。你必须习惯读保罗，他总是把他的metaphor 隐喻混搭起来，一下是孩子，一下是哺乳孩子的母亲。他既是婴孩也是母亲，既然我们像哺乳自己孩子的母亲那样的爱你们，不但乐意将上帝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乐意给你们，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学者指出，在保罗所有的书信里面，这节经文的用词最深刻的表达他与他所牧养的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这样的爱你们，甚至乐意把自己的生命给你们。 You gotta ask， 这到底是什么样的爱？这到底有什么人有这样的爱？到底有哪一个牧师能够这样的爱他所牧养的人？我嫉妒保罗，不嫉妒保罗的基督仆人就不是。我们这样的爱你们，中文翻译原文是一个字，一个极为稀奇的希腊字。这意思是渴望、渴慕、爱慕、依恋。这是在希腊的文献中一共只出现四次，在新约圣经只出现一次在这里，其他两次则是在旧约的希腊文的翻译里面，约伯记三章二十一节，诗篇六十三篇第一节，还有一次出现在一个墓碑里，出现在一个墓碑上，形容一对父母思念他们早逝的孩子。这并非一般的渴望，而是父母与子女之间那种血脉相连、肝肠寸断的极度依恋。保罗用这个字来形容，他就是这样的爱他们帖撒罗尼迦人，以至于保罗他们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上帝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任何人受累。保罗做工没有说他做什么工，很可能是所谓制造帐篷的，其实就是皮匠。他在帖撒罗尼迦没有拿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薪水，但你知道这并不是保罗他一贯的原则，因为他在帖撒罗尼迦有从另外一个教会领受支援，从腓立比一次两次的教会差人去支援保罗，但是他却在帖撒罗尼迦不拿钱，因为他在帖撒罗尼迦就成了帖撒罗尼迦教会需要他成为的人。保罗他之后也不拿哥林多教会的钱，但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免得富足却不成熟的哥林多人他们自以为大。但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不知心的原因，免得你们任何人受累。这不是说他不要他们工作，他之后会说不工作的人就不能吃饭。免得你们任何人受累，显示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没有钱，就这么简单。你知道之后保罗会提到那个极度贫穷的马其顿教会，我想他特别指的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对他们说，我对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的圣洁，何等的正直，无可指摘，这你们自己可以作证，也有上帝作证。 加尔文指出，保罗在此特别强调，你们信主的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保罗以此表示自己未曾给他们留下任何抱怨或毁谤的机会。加尔文说，基督的仆人无法避免流言蜚语和负面的评论，因为基督的仆人就是被世界所恨恶，也就必然遭受恶人的诋毁。因此保罗他只要求你们信的人，信徒，只要求信徒见证他们无可指责的作为，因为只有信主的人能够正直的、诚实的判断，而不会恶意且毫无根据的谩骂。最后保罗说，他在他们中间，他不仅是无邪的婴孩，不仅是喂养孩子的母亲，还是管教儿女的父亲，他又是孩子，又是母亲，又是父亲，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这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使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自己的国，得到他荣耀的上帝。保罗他确认帖撒罗尼迦人蒙拣选，因此他就督促他们要回应上帝对他们的呼召。拣选和呼召都基于上帝那个没有后悔的预定，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上帝在永恒之中拣选，在时空之中呼召或有效的呼召，而被上帝呼召的人也必须有所回应，就必须努力使自己的蒙召和拣选坚定不移。怎么努力？怎么殷勤？借由教会牧者如同父亲般的劝勉、安慰和嘱咐，换句话说，那些被召要进入上帝国度得荣耀的人，也必然是被牧人牧养的羊。羊不可能走自己的路上天堂，凡走自己路的羊，定义就是迷失的羊。我还是好奇保罗到底是怎么样的爱帖撒罗尼迦人，我还是好奇他到底从哪里来那种乐意为他们舍去自己生命的爱。我想我们中间不会有人以为，不会有人以为那个曾经致力残害教会、口吐恐吓和谋杀的扫罗，这个人是一个天生特别有爱的人。这个人之后成了保罗，之后他承认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罪人中的罪魁，这就表示他明白自己在所有人之中是最得最多赦免的人。主耶稣他怎么说？赦免的多，就爱的多。因此我想，使徒保罗极可能认定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人， The greatest lover。 如果他那么想，你我能够怪他吗？因为罪人中的罪魁罪得赦免，就成了最能够爱人的人。这就是福音拯救人的大能。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句话是保罗他自己说的。上帝的儿子为保罗舍去自己，保罗他就能够为他的弟兄舍命。所以问题是，为什么我们无法像保罗他那样爱？为什么我们不效法保罗他那样效法基督？这就是你我的问题。保罗他在大马士革上亲眼见到复活的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活化在你我面前。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像保罗那样爱？难不成基督没有活化在你我面前？也许我们以为自己不是罪魁，还 OK 就赦免的少，自然爱的也少。或许弟兄姐妹，我们无法爱的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不认罪，我们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我们不明白基督赦免我们究竟多少的罪，我们不记得他为我们付上何等罪的工价。但是帖撒罗尼迦人明白，帖撒罗尼迦人记得，因为保罗说他们效法他，效法基督。有保罗提醒他们福音究竟如何传到他们中间，因此你看得出来，这个罪得赦免的福音就彻底的改变他们。怎么改变他们？这个本来无法付薪水给保罗的教会，后来这个教会在患难中受大考验的时候，仍然蛮有喜乐，在极度贫穷之中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慷慨。保罗说，这些没有办法拿出钱的人，后来是按照能力，而且是超过他们的能力捐助，而且再三的恳求允许他们在供给圣徒的善事上有份。而且他们所做的不但是按照我们所期望的，更是照上帝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给了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福音，我们时常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福音，就是那个可以改变我们、拯救我们的大能。也感谢你赐给我们传福音给我们的人，愿这些人他们自己行事对得起你，愿他们传讲你的儿子，不传讲自己，愿他们就这样讨你的喜悦，不讨人的喜爱，愿这些人如此就能够救自己，也能够救别人。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